叶修的话，刚百花几位的脸色都微微不自然了一下。不过游戏里的角色反映不出这些，四个角色非常标准的攻击型站位，张伟的魔道学者森罗和周光义的刺客技冷双箭头，邹远的花凡四锦偏后居中，莫楚尘的牧师倚在花凡四锦的右侧，看起来好像就是随便一站。 事实上，无论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所能掌控的视角，以及对对手的针对性，四人的站位都是战术性的。当中的内涵和变化也根本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但是在看到叶修这话后，四个角色却都不由自主地略做了一些调整了。他们之前的站位配合已是他们练熟了的套路，下意识地看着君魔校和海无量的位置就已经站成。 但是现在，他们猛然意识到，这断河尽头地图的边缘可是一个需要考虑进去的秒杀点。针对断河尽头的特点，曾经也有过各种花样战术，但是这幅已经被打烂的图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被职业圈选用过。针对这一处的战术演练，又哪里还会有什么队伍去练？或许每个人心中多少还有些记忆，但是。 那时的队友绝非今日这些，职业不同，配合的方式自然不尽相同。如果唤醒记忆里的意识和习惯去战斗，反而有可能和如今的战队结构发生冲突。想到这儿，百花几位选手忽然意识到了星星这一选图的可怕之处。熟悉的图，那自不必说；配合什么的信手拈来；陌生的图，那多观察，多谨慎。 尽量不去犯错误，而断河这个昔日熟悉、如今却已荒废的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记忆。这些记忆准确吗？当把比赛的胜负压到这些记忆上时，百花的选手们心中充满了不确定，他们产生了怀疑，害怕自己那些有些模糊、不敢确信的记忆会造成致命的失误。 百花选手们犹豫了，同时他们心里又很清楚，这正是星星选这幅图的用意。这种时候，就要看他们够不够坚决了。而从实际场面上来看，他们显然不够坚决。在叶修那话说过后，百花几个角色都在不住地调整站位，显然他们已经找不准记忆了。那时候，队里还有孙哲平和张家乐呢。 老将张伟想到了昔日百花鼎盛时，在这断河旁战斗的情景。那时候，跟在队长身后战斗的日子真是爽快。周光义则想起了还在霸图时追随在韩文清的大漠孤烟身边战斗的时光。那时候，邹远没有那时候，他这个第七赛季进入联盟的选手，那时候这图就已经不怎么用了。 对于断河这图，他倒是真是没有什么系统的职业经验。莫楚尘呢？莫楚尘这时也有些紧张，因为叶修刚才那话，在这个地方将对方打出瀑布，就一击必杀了。牧师回血又有什么用？自己这个治疗在这里该怎么帮助队伍呢？百花几位各有各的念头，一时间站位显得更加散乱了。 叶修和方瑞哪会错过这样的机会？轰天炮，方瑞的海无量飞身而起，一道强劲的气流自双掌内袭来，直落百花阵中。百花选手们一下子被拉入战斗中，对这一击的躲避显得呆板至极，任谁都看得出他们在优先考虑离镜头的瀑布远一些。只是闪避，几个人一时间都没有反击的意识。 方瑞在海无量轰天炮后未受任何干扰，半空中双手一搓，一道气刃飞出。这气刃完全由气功师的气息凝结而成，不成形状，也没有光影效果。射发出去时，从空气中流窜而过，留下的气流波动是他唯一的痕迹，是一个极其隐蔽的飞行道具类技能。而这攻击就算被察觉到。 因为无法捕捉具体形态，很难掌握好距离，躲避或是防御的时机也就无法做出精准判断，只能察觉就闪，安全第一了。邹远看到海无量手一搓。 空气中立时一道波纹陡来，知识气刃，连忙立即让花凡四锦朝旁一个翻滚，却不料这波纹划过的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道猥琐的弧，偏离了邹元以为的轨道后，最终却是打向了傲风残花百花战队的墓室。叶修刚刚说过在这里的战斗治疗没什么用，结果这方瑞发动攻击时最终指向的却偏偏就是百花的治疗。莫楚尘完全没有防备，傲风残花顿时被这一气刃打中，没有什么鲜血啊火光啊一类引人注目的效果，但这一击的伤害可没比那些效果绚烂的攻击差多少，而且颇有冲击力。受了这一击的傲风残花当即就是一个踉跄，海无量从天而降，伸手就朝傲风残花拿去，结果一道闪光掠至，周光义的刺客技冷及时从侧杀出，将海无量给截了下来。君莫笑，老将张伟到底是身经百战，方瑞的海无量猛攻他却没有输于对叶修君莫笑的防范。就在此时所有人都关注海无量时，张伟赫然看到君莫笑双手抬起摆了个架势，可不就是气功师的技能捉云手。频道里慌忙提醒了众人，邹元反应最快，顾不得看明情况，花凡四锦转身就朝君莫笑这边射击，叶修无奈只得操作闪避偷袭，没能得手。来这边，被周光义救下的楚墨尘指挥着他的傲风残花往一旁的石林里钻着，他的想法倒是挺简单，断河尽头既然搞得大家有点茫然，不如就远离那里战斗。 去那边， 副队长邹远认可了楚墨尘的想法，指示全队远离这里战斗。事实上邹远是最不受这特别地形影响的，但他看得出其他队友在那地方的迟疑。百花四打二，没去正面对决，倒先想着战术转移了。傲风残花跑最快，其他三人也是且战且往这边走，跟着瀑布越离越远，心里刚刚开始踏实，前方突然一声闷响，高高兴兴跑进石林的傲风残花直接倒飞了出来。韩烟柔直接一个豪龙破军从里杀了出来，傲风残花也被这一击已经撞飞了，但丝毫未阻豪龙破军的来势。邹远三人手忙脚乱的左右闪避，叶修和方瑞一看顿时来了精神。 抓一个过来， 叶修叫道。 好呢，哪个？ 方瑞回道。百花四人大惊，都当捉云手又要来了，滚在地上就不肯起来，各种闪避，但是视角朝这边一扫之后就只上当了。君莫笑和海无量都在飞速走位，捉云手可不是一个能在移动中释放的技能，目标依然是百花战队的治疗傲风残花。君莫笑、海无量、韩烟柔三个角色此时已经迅速抢占了三点，将傲风残花围在三角当中，指望一个牧师自己突围实在不厚道。百花其他三人连忙来救，邹远的花凡四锦直接一个闪光弹扔来，星星三人却是齐朝荡中冲去。君莫笑千机伞在此时哗一下睁开，闪光弹砰一下砸伞面上了，炸了，但视线挡在伞后的三人不受半分影响，踩着傲风残花一通扁。邹远欲哭无泪，早知如此，刚才如果扔的是一个爆缩雷的话。没有如果，但现在也不迟，邹远甩手一个爆缩雷扔了过去。 不要， 频道里张伟消息，但是已经迟了，爆缩雷滚到千机伞旁炸开，强大的冲击波顿时将星星三人的角色掀飞，但是傲风残花呢？同队技能豁免，他应该还在呀。 谢谢， 频道里闪出一条叶修的答谢。邹远定神再一看，找到傲风残花了，就在被掀飞出去的君莫笑手里。邹远视角被千机伞阻挡，不知道伞后的情况，但另一角色的张伟却是看得清楚，爆缩雷过来的时候，君莫笑刚好把傲风残花抓起投爆。抓取技的判定是最强的， 以致到鲍梭雷的冲击波也没能打断军魔校的抓取状态，他撕着傲风残花就一起飞了出去。而这鲍梭雷冲了这样冲击波将人掀飞，也没有其他任何攻击效果，浮空中的军魔校行动自如，于是抛头继续出手，傲风残花炮弹一样飞了出去，方向还用说吗？自然是瀑布口了。 啊！ 邹元此时已经失声叫出，可惜没人听得到，百花三人没有人来得及过去将其拦下。 别慌，落水迅速看清方向往回游。 关键时候还是老将沉稳，张伟迅速判明君莫笑这一抛头就算借了浮空的高度，却也没可能叫傲风残花直接送到瀑布外。傲风残花会落水，但只要快些找清方向游动，就不会被瀑布冲下去。可是一定要快，因为只有那么一瞬间的功夫。 冷静。 楚墨尘也在紧张地提醒着自己，他已经看到河面，看到地图缺口外那个还被设计了场景看起来很不错的世界。 我可不想到那儿去呢。 楚墨尘想着，对自己充满信心，已经做好了落水的准备。 轰！这是什么？ 怎么不是落水的声音？ 我在哪儿？ 屏幕的视角一阵剧烈的抖动，等到楚墨尘调整过来后，赫然发现那个断河的场景已经是那么的遥远，傲风残花已经在朝着那个看起来不错的世界落去了。